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说这话题，我觉得应该你来跟大家公布。 哎， 就我不太敢说， 不瞒你说、 啊、 我都忘了。 不上来就这样好吗？你觉得？ 嗯，确实不太好，但是我真的没有记住。 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天气吧。 嗯， 白天呢是阴啊，东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33度。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是24度。尾号限行五和零。嗯， 我想起今天的话题了 啊，你说吧， 说一说童年的游戏，对吗？ 不对 啊， 你是想你现在是岁数大了，想说什么就往下说什么是吗？你要对所有听众负责的，你知道吗？ 那到底是什么？ 说说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惹？怎么了？一点印象没有？我跟你说半天， 啊、 我就想到话题。 那我可能记得是前天的，或者是后天的。 是，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惹？ 嗯， 其实我当我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自己就不应该说这话题。 哎， 就是因为什么样的女人都不能惹。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代表不是自己啊， 嗯， 我代表是广大男性同胞和女性同胞呀、 啊，啊，你们都想代表啊？ 不是，就大家得说说呀、 嗯。 我是肯定不敢说了，但是大家可以说什么样的女人你觉得不能惹？就发现这样一规律， 嗯， 对吧？你觉得你就我，反正我觉得我对圆圆的认识啊是那种哎特别贤淑，哎特别聪慧那种女人，所以就没问题啊，没问题。但是有一些女人真的惹不了，真的，比如说脾气暴躁的， 嗯， 对吧？胡搅蛮、 这个、 啊！ 我觉得这个有男女之分吧。我觉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性格当中都有，有些人性格当中都有这一面。 是，还有一个话题嘛，我想好了， 嗯、有些 什么男人不能惹啊？对，先聊聊这个什么样女人不能惹。其实不是有什么这个你说什么性别之间关系，其实就是说，当你生活当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了，就这样女人，哎呀，最好是别惹了。 敬而远之哈， 哎，一个玩笑的一个这么一个话题哈， 嗯，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一个动画片哈。这动画片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看过，《名侦探柯南》，真想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哎，这样只有一个的《名侦探柯南》，最近呢，这个。名侦探柯南又火了，为什么呢？故事当中呢，这个柯南首先就是好多人都模仿，比如说他的这个穿着呀，他那个会变声的领结呀，他的这个言语啊，都会被人模仿。那有一个网友呢，在看那名侦探柯南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其中的一集当中，柯南就提到了，你的手肘和脚腕，不对，你的手肘和手腕的长度，和你的脚的长度是一样的，哎，并将自己的发现发在了微博上，于是很快就在微博当中啊引起了一大波好奇宝宝的讨论。更要不得的是，为了检验柯南的这个办法呀，这个办案的这个方法哈， 嗯， 说的这话到底是否属实，不少人还真这么做，都拿尺子量了量那个手腕啊到这个手肘的距离和自己脚的距离了。 最后证明什么？ 哎，来看看，没想到这是真的。 哎， 啊，没比之前，不是好多网友就说了，没比之前我还在想啊。傻呀，怎么可能一样长呢？明显脚更短啊啊！比了之后发现真的一样 啊！ 柯南我错了，哎，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多网友说了，这真的是真的，真的呀啊！还有说我这是特例吗？我好像不太对啊。他说我的脚更大一点，我的脚无敌长啊！这等等，这个明显这个过不了啊！感觉这完全是被套路了的，怎么样？怎么样？还有组装的吧？仿佛在逗我啊！什么样都有。刚才我呀，偷偷的量了一下。还挺准的， 是， 对对对， 你是怎么做到的？ 拿手啊，你拿手掌这么就是大概嘛，大概齐、 啊， 就你从你的腕关节， 嗯， 到你肘关节，大概这一扎呀，一扎多，一扎多。 你知道智慧的女人怎么量吗？ 怎么量？ 直接脱鞋呀，拿鞋子量一量。 人家量的是脚。 是啊。 鞋跟脚可差不少呢，鞋要跟脚一边大，你就穿不进去了。 哎， 人家说是跟脚一边大。 待会儿我试一下。 对。就跟你量衣服的时候，你量衣服的时候量的量体裁衣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目测真的差不多。 真应该差不多， 嗯、 所以你看这个虽然不是特科学啊，这是出自《名侦探柯南》当中的一个小智慧，但是这个应该是找专业人士，人家再稍微的给咱们确认一下，但是挺有意思一些呀，挺好玩、 哎、 啊。 真是厉害了，我们的《名侦探柯南》哈。 嗯，一个动画片。 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奶奶遇到的最近的一件烦心事儿。 嗯， 她呢是孙子过暑假了，奶奶呢挺高兴，去接孙子来家里。 过暑假嘛，而且还大老远的从这个重庆的一个地方，然后到孙子家里边去接，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结果呢，这个孙子啊，现在9岁， 嗯， 坚持不肯来奶奶家，原因就是奶奶家里没有 WiFi 和智能手机，在奶奶家住着太无聊了。 嗯， 奶奶也很郁闷，她说呢，我会做孩子喜欢吃的什么红烧蹄膀啊、回锅肉啊、炸酱面这些，我还可以陪着他一起看古装电视剧，讲他最爱听的神话故事，唱小曲儿哄他睡觉。可是孩子为什么现在就不跟我回家了呢？ 是手机和网络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是啊， 奶奶 想不通， 想不通，肯定想不通。确实是看到这条之后，我其实心里有点酸酸的， 就挺心疼奶奶的。 对，因为我就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特别爱住奶奶家。 我也是， 对吧？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多这个，可能现在90后不知道，00后就更不知道了。很多80后都有这个习惯，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家为什么爱住？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一般爷爷奶奶家住院啊，对吧？哎，二环里边四合院啊，那时候啊， 你说的谁爷爷奶奶家？ 不是，就是想象中，想象中，哎。就四合院，就那种小院。首先第一个玩得开，你这我就玩水啊，玩火不能玩，就玩就是自己就找点什么乐趣啊，跟院里边跑得开，对吧？这个火点泥儿什么的，是不是？觉得特开心。第二个，家里边大部分这隔辈人都会更宠一点你，对吧？作业不是那么这个非必须完成的，就啊算了，跟着在这儿就甭写了，而且有一些规则会给你降低。平时不能干的事儿，跟哪儿全能干， 很自由。 对，什么摘点酸枣去啊，是吧？购点香椿啊，掏个柿子呀、啊、什么的，就是淘气的事儿就全能尝试一下了。这是我觉得好多孩子就年轻时候的回忆。但是现在孩子真是，你还真别说，我也发现这问题了。他可不像咱们以前说，哎呦，特别喜欢吃奶奶做的烫饭啊，这我们家的啊，这个就喜欢奶奶炖牛肉啊，喜欢这个什么做的什么炸酱面啊，不是。 嗯， 你这给他一王者荣耀，比谁都亲。哎，但我觉得这事儿不能赖奶奶，这事儿得家长好好的自己反省反省了。 是， 嗯， 也有网友出主意呢， 啊、 说奶奶家赶紧安上 WiFi 嘛。但是后来也有网友担心 啊， 说如果安上 WiFi 之后，会不会奶奶也就有了新的？ 不，下回那个小孙子要来，就别来了，我这王者荣耀这两天的这什么的 正冲关呢 啊，正对，所以说，哎呀。没办法， 这就是现在那种生活哈。 对，家长应该真的反省一下自己，让孩子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哈。 是， 嗯， 我们接着来说， 咱是换首歌，我怎么听着有点悲伤感觉？说自己怎么对吧？对，我来继续说自己啊，来看看这个当当当当，月饼界的新网红来了啊，是这个酸菜牛蛙。虽然说距离今年的春秋节这中秋节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哈，但是呢，这月饼已经是迫不及待要和大家见面了，抢占网红位置。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小龙虾馅的月饼啊，什么这个腌笃鲜月饼啊，还有什么就等等哈、啊，什么这以前就有的什么咸蛋黄肉松月饼啊等等，历历在目。今年的新产品终于是闪亮登场了。今日呢，上海南京东路上的一家老字号月饼店推出了。大虾芝士月饼，酸菜牛蛙月饼，哎，不知道这个味道会有多酸爽啊！ 直接上菜得了呗！ 哎， 这 我也觉得是。这以后你会发现啊，就现在还没有做到主食馅的月饼，米饭馅的呀，对不对？这馒头馅的，酸辣粉馅的，对对对，是不是？哎，我就有时候这创新啊，创的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是， 啊、 但是对于很多吃货来说，确实是 也想尝一口， 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啊， 也想尝一口。 来说这个是物流机器人是这样工作的， 哎， 让很多人见识了，相互还能够识别、礼让，防止碰撞。最近呢，这有一位记者啊，他也是从这个某个网络上了解到，说呢，这个打造的超大智能机器人仓库正在惠阳投入使用，上百台机器人能够相互识别，根据任务优先级别来相互礼让。那么机器人接到指令之后，会自行的到存放相应商品的货架下，将货架顶起，然后呢，将货架拉到拣货员跟前。这样一个拣货员一个小时的拣货数量能够比传统拣货员多了3倍多，效率提高很多呀。 确实，就是不仅仅是物流机器人，现代化的设备都会省很多很多人工，让人工能够稍微的舒服很多。比如说我记得我去过一个就是做这豆皮儿的厂， 哎， 你说豆皮厂这种天气啊，就外边已经很热了，豆皮厂里边大概快将近60度了，50多度的这个，而且必须全武装，因为跟这入嘴有关系嘛。那种天气下，你想想， 一个人要负责几个生产线的豆皮儿。后来人就因为就是发明了一种机器，机器自己就完成了，出来之后自己卷成型。 嗯， 所以你基本人工就在旁边盯着，机器不出什么问题就没什么问题，而且旁边哎在吹着小凉风。 哎， 但是你说，我就真的是就是一半天堂一半地狱。你往这边看的时候，那传统的方式啊，虽然传统方式肯定是好吃，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太累太辛苦了啊。 嗯， 就像这样的这种高科技就会就把人啊节省出来。 没错。 再来看看男子徒步旅行遇到三只熊尾随啊，胆战心惊倒着走。近日呢，在美国，一个男子呢是野营的时候偶遇一大两小三只熊。当时呢，男子呢是也要想要这个走回营地，但是他们却默默的一路尾随着男子。男子只得倒着走，时刻注意三只熊的情况。没走多久就已经气喘吁吁了，没几步就已经开始气喘吁吁。当男子终于是走到营地旁的一处水边的时候，两只熊宝宝哎转换了注意力，开始追逐玩耍，男子这才可以喘息。 那个视频我也看了， 嗯， 就是确实当时那个 还有人拍视频呢， 那 怎么不救救他呀？ 这是男子自己啊， 啊，自己拍的， 嗯，因为他正好也是倒着走嘛， 啊， 嗯，他不敢就是背对着熊往前走， 哎， 所以他是倒着走的， 嗯， 倒着走的时候他就同时在录视频，一边录的时候你还能听到他一直在碎碎念， 嗯， 就他心里边是特别默默祈祷着，希望这个熊赶快比如拐到岔道上去啊， 嗯， 哎，不要就是一直感觉追随着他， 嗯， 他很担心 是不是穿的太像光头强了，所以老被熊围着 具体不知道，而且那个视频很短，只有一段，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嗯， 但是居然就是现在这个视频在网上火了，那看来这个男子应该是没什么事情。 嗯，好，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惹，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偏要放一首赵照的歌曲，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嗯，一起来听吧。 今天圆圆对我这话题有很大意见啊。 想对你说心里的话，用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美丽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为你逗留，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 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丽的图画，你站在夕阳下面挥着手，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好的生活，我愿这样陪你到永久，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这是来自赵照的一首《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啊，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今天话互动话题，一起来说说什么样的女人是不能惹的。哎，你有没有想到第一个女人是谁？ 母上大人。 咱俩想的不一样， 尤其是狮子座的母上大人。 哎，为什么这么想？ 嗯，就是霸气侧漏嘛， 就是感觉 惹不起啊， 惹不起，惹不起。哎，就感觉什么事儿都得听她的。 是的， 对吧？哎，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一般？哦，这可能跟其实跟这个性别还是有关系的。 嗯， 就你看我们男士跟母亲关系特别好， 哎， 啊，真的特别好，就是没关系，什么事儿都没事，啊，我来吧， 嗯， 这种感觉。但是可能还真是女孩和母亲之间这就啊， 有一种很微妙的，就母女相处当中， 嗯， 可能 就跟父子相处似的， 有一点很微妙的感觉哈。 对对对对对， 嗯，要寻找一种默契的状态还需要磨合。嗯， 对。嗯，其实我想到的第一个女人 是谁？ 不是母亲。我觉得母亲就是跟儿子之间关系真的非常好，是容嬷嬷。有没有道理？ 你这脑洞大开。啊， 有没有？你说有没有道理？ 有，这怎么能没道理呢？ 就因为其实容嬷嬷真的在我童年当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就是你想想，那当年这暑假的时候，我刚才其实看那个资讯的时候，咱们说那个可怜的奶奶，就是自己孙子不愿意上那住，就因为没 WiFi， 说奶奶说能给你看古装剧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了，那时候咱们就经常看的三部曲啊，《西游记》《还珠格格》《我爱我家》呀，是吗？ 我是《西游记》《我爱我家》和《新白娘子传奇》。 哎，这也是，这也是，这也是。那你往 经典剧 啊，对。还有那个戏说乾隆呢， 嗯， 啊，对对对， 不要硬往我们的年龄段靠。啊， 不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嗯，那时候还珠我经常看， 是， 但是我相信好多孩子当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哎呀，这个心里边撕心裂肺的，紫薇，紫薇你怎么，哎呀，落在他的手里，是不是？当时而且就是真的容嬷嬷那种表情啊，神态，拿真那个劲儿啊，我到现在都记着他，啊，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幸好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能够很理智的来对待这部电视剧。 我 知道李明启老师是因为演技爆棚， 是确实演技好啊。 嗯， 现在你们，但当时你想，那时候我应该上小学左右，应该吧，对吧？ 还是个孩子。 哎，一个就是你紫薇在荧幕当中那种形象是什么样的？ 楚楚可怜。 哎，对，就是。你还记得大明河畔的夏雨荷吗？不对，大明湖畔的夏雨湖，不，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啊，你那种感觉。你说容嬷嬷什么感觉啊？ 嗯， 娘娘没空了跟你耗着。这哎，当时就那一句，哎呦，你这后背这凉汗就出来了。 梁 汉柱，今天你要是好好回答的明明白白的，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好好回答，不讲明白，你漂亮的小脸蛋可就没了，是不是这话啊？ 这 你会弹琴的手指也没了。当时，哇，哦，我就想冲进去之后帮助紫薇。 我知道这个在童年一定留下了阴影， 是不是？ 这一幕你演的是活灵活现的。 真的，你看那手上，哎，兰花指拿着这个针，是不是特别可怕？这样的女人不能惹。 哦， 为什么我今天要说这话题？对不对？就是这种脾气的人，就动不动你就这种你就不能惹。 但你说生活当中，我真的没有遇到过就像这么穷凶极恶的女人。 哎，你这样跟南容墨跟自己刚才说的母亲比一比怎么样？ 没有可比性啊！万一我妈听节目呢？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没错，今天来聊的话题其实不是说《还珠格格》，说的是什么样女人呢不能惹， 哎， 对吧？ 嗯， 就是刚才说的，就容嬷嬷这是一类型，其实她代表的是那种脾气比较大， 嗯， 对吧？哎， 心地也不是很善良的。 对，心地不善良的，就老是嘴里边就是说这说那，不行，这不行啊，这不行，哎，这都不是说能不能惹的问题，能不能接触的问题吧？ 嗯， 哎，但是国际范的卤肉卷他说了，说女人都不能惹呀，还要惹女人吗？想什么呢？这个世界好活着好不好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质疑这个话题的原因。 这有什么可质疑的？对不对？就是咱们说的是不能惹，咱们没说主动的惹谁 啊、哦， 对不对？ 咱们是引以为戒是吗？ 咱们就是说说 哦， 就是过过嘴瘾。 嘴瘾啊， 对， 就是把多年对容嬷嬷的那个怨气发在今天的节目里了。 啊、漂亮的小脸蛋就没啊。 来看这位叫终于瘦到100斤的我说了，你还想惹女人 啊？ 你妈胆子真大。 哎，对，胆子真大啊！但是还有像 也是壮着胆啊。 对，没有主见的退去。是退去军啊，他说、 嗯、 学医的， 嗯， 睡觉时候会注射的那种。 哦，是呢，那是不是对包括白衣天使，小护士这类的角色都是很害怕？ 还也不是，这我还真能给你举个例子。 嗯， 我嫂子是学医的， 嗯， 嫂子学医之后呢，我哥病了，什么嫂子给扎这个，这是 哦， 这叫什么这个输液什么的，你就觉得特别扭， 哎， 你就觉得哎呦，就亲近的人啊， 嗯。 给你扎这个针的时候，你就哎呦，你怎么这么狠毒？就你想，如果让你说拿一什么东西扎一下你的这个亲人，你肯定下不去手， 嗯， 对吧？ 嗯， 就你咔就这么一下，哎呦， 稳准狠， 哎，特狠、 嗯， 特狠。所以你， 人家这是医术高明， 不能 好吗？ 这是是，但是你不能惹，不能惹啊、 嗯！看到贺小仙同学说哈哈哈哈、 嗯， 估计就是刚刚被你学容嬷嬷那一段给逗乐了， 哈哈哈哈！我就说，嚯嚯嚯嚯嚯，还想惹我们女人， 也有可能啊， 对吧？啊， 嗯、 嚯嚯嚯嚯嚯啊， 嗯， 哎，还有这个就好跟你一样的，说我跟袁宇这会赚钱的少女，她说了，跟袁宇一样， 嗯， 母亲大人，哎，其实我觉得母亲还好，丈母娘是不是更可怕？对不对？ 嗯，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啊， 有一篇文章里面说 啊， 说这个，你看，就是从女人的角度哈， 嗯， 你跟母亲之间的那是母女的这种亲情的关系， 哎， 那么你和婆婆之间呢，就是一种社会的关系，哎、 嗯， 就是双方都需要调整来这个找到一个相互相处融洽的这样一种状态的， 对， 那同理。你像这个男士和丈母娘之间可能也是一种社会关系需要磨合， 就是你会觉得吧，就是反正我是因为没有丈母娘 啊， 没有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接触但是我觉得哈、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智者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叫亲人要生，生人要熟，熟人要亲， 哎， 什么意思？就是说亲人要稍微生疏一点，你亲人如果说真的一点隔，就是不叫隔阂，一点距离没有的话，一定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就像夫妻一样，对吧？夫妻俩人，你一点自己自由没有，那一定会出现一点小问题。 是， 因为都毕竟是两个人嘛，对吧？再相爱两个人，所以亲人要生一点，也就是亲人要保持一点点距离，生人要熟，就是生人的时候你要跟他熟悉，这样你们才有共同的话题。生人的时候要熟一点，熟人要亲，就你要把熟人当成亲人一样对待。啊，这样你们关系，比如说咱俩是熟人，算同事又是朋友，哎、要稍微亲近一点。 哎， 这样你比如在你不仅咱们是说在工作上互相帮助，对吧？ 嗯、 不仅在这节目当中我损你几句，在不是就在这个底下我也得哎这照料啊，对不对？ 啊、也还得损我几句是吧？ 不是就是说照料，同时再损几句，就是朋友吗？ 嗯， 哎，你今天在当着大家说我损你，生不生气？ 不 能，这不可能。就凭说什么岁数大呀， 啊、 反应慢，这吃的多。这不是说这凭空而来的，对吧？ 对对对， 根据基础之上 总结出来的是吧？ 没有，所以说其实 你刚刚说的这几点，我仔细想了一下，确实是很有道理。 哎， 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和人相处之道， 对， 不管是和亲人、朋友还是和爱人之间。 哎，所以说就是说，怎么感觉咱节目要结束似的？不是，咱们就是说，就是什么意思？刚才说，其实跟那个什么丈母娘、婆婆之间关系啊，这不能惹就对了。 是， 甭说那么多，不能惹啊。 哎、 今天、 啊、 对，今天和大家来互动话题，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惹？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It's hard to deny, we do our job and do it right. We are the men and men who march, and we don't die, we multiply.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we work for growth. It's hard to deny, we do our job and do it right. We are the men and men who march.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刚才其实大家对今天话题并不是特别的，就是感兴趣。大家对刚才说那个《还珠格格》还挺感兴趣的， 都是被你给 对。而且这个刚才放广告的时候，圆圆就说我了，说你小屁孩、啊，怎么这个我们都上大学了，你还上小学呢？ 嗯。 后来一算啊，确实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我们刚才查了一下，这个《还珠格格》第一部呢是98年， 是 98年上映的啊。刚才也看了一下剧照，哎，特别有当年那个回忆， 嗯，对吧？因为剧照里边没有容嬷嬷， 哎， 有的话、 哎、 可能你又会觉得害怕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给不少。我不知道有没有好多听众也对那一段啊印象深刻的、 嗯， 对吧？哎呀，你想想这里边，哎，就现在，你想想当年的金锁 啊， 国际啊，现在是影星 范爷， 哎、嗯，你看现在紫薇。都老成那样了啊！没有，就紫薇都就是说紫薇在我们心中啊， 嗯， 对不对？小燕子啊，多好，特好，就是当年的回忆， 满满的回忆。 不过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惹？嗯，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来看看任性啊，男子把10吨的雕像立在小区门口。只为了朋友串门好认路，你说这朋友啊？ 哎，我忽然想起我们小区 刻舟求剑啊， 想起我们小区门口以前是立着一尊那个就是大石雕的， 嗯， 哎，现在没有了， 就是大家都认识了，就搬别的门口去了、 哦， 你认完了，让人家该认认了， 好吧，又成一个路标哈。 没有，咱看先看看这人家这怎么回事哈。 嗯嗯， 成都啊，有一个上万人的居住小区。马路呢，把小区分成好几部分，来串门的人常都是打了很多电话也找不到。63岁的雕刻师，人家就顺便在小区门口啊，就简简单单立了块重达10吨的巨大石雕，只为方便。这朋友这来回回的多好认了啊、 嗯！ 每天进进出出小区门口的住户都能看到这块大石雕，这让这个人家这个、老王家啊也是很快的成为了小区里的名人，熟悉他的人都称为哎。王大师啊，也都很乐意这个给找他的人指路。但是就是这事儿还得跟小区协商好， 是 对吧？如果说人家允许了，是在规定的范围内摆这么一个东西，肯定没问题，对吧？但是你要影响了秩序，对吧？影响了视线，这些就不好了。 对，我想起我们那个小区那个雕像之所以后来被去掉了， 嗯， 也是因为我们小区以前那个就是有一边是封着的，是被墙封起来的， 哎， 现在打通了，变成一条马路了， 哦， 所以呢，这就不能立上一个石雕，然后挡路了， 避免这个盲区， 对 吧？避免了有这个路的死角， 哎， 啊，同时我就这样想起了北部地区有一个那么一个就是人比较多的睡城， 嗯， 那个地方真的是啊，每次去每次找不着，就是你就算开着导航，导不清楚。 A 区 B 区，什么这个哪个小区，这个北区的 A 区 B 区，南区的 A 区 B 区，南区西一门 A 区 B 区，就 听着我已经乱了， 就是特别乱。一进去之后，而且最可怕是，你就是天天住那儿，肯定就是有认识好多地标性建筑。 嗯， 不住那儿的人，你会发现每年去的，哎，怎么刚才感觉路过过这儿？就因为长得都差不多嘛，楼都是一块开发的嘛，都长得差不多， 辨识度没有那么高。 哎，所以就需要这么人家王大师过去给指点一下了啊。 来接着说吧。 嗯， 这是呢，这位醉酒女子折叠身体卡在了灯柱和墙壁之间。最近呢，一位这是英国的一位街道拍英国的一位这个网友啊，他在这个街道上拍到了一个奇葩的景象。 哎， 视频当中呢，一位醉酒女子头向下，身子蜷缩，正好倒挂夹在了距离极窄的一个路灯杆和墙壁之间。 嗯， 这名女子也是一动不动，还好还有一名男子是站在旁边。那这个网友就好奇了，说这个醉酒女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也有人疑惑说，为什么她旁边的朋友一脸的漠不关心。那么发布了这个视频之的这个网友说了，说自己是在公交车上拍到的这一幕，在旁边呢这个醉酒女子的三名朋友冲向了附近的商店寻求帮助。 所以说这个酒啊一定要少喝， 是 对吧， 喝多了之后真是丑态百出啊。 哎，没错。再来看看男孩车厢内啊跪地擦水渍十分钟，无锡地铁寻人啊。无锡地铁呢也是寻找一名在地铁一号线跪地擦水这个男孩。这名小学生呢模样，这个小学生左右大小的这名男孩啊，双膝跪地用纸巾细致地擦拭车厢内的水渍，持续大概得十分钟左右。这无锡地铁呢也称赞说，这个男孩举动啊是夏日里的一丝清流。哎， 没错， 让人特别感动，一丝清凉。好孩子啊。 来看这个女司机，这个女乘客晕倒了，司机也是和乘客一起携手救人。 嗯， 这件好事呢发生在济南一个公交车上，女乘客因为没有吃早饭，身体不适，向司机求助，话还没说完就已经几乎要晕倒了。那么司机呢连忙将女孩扶到座位上，为她买了矿泉水，那另外呢乘客也是拿来糖块让女孩吃下。 嗯， 那么这公交驾驶员也是说了，说呢遇上这样的事情都会帮助的，可能也是不吃早饭惹的祸。 嗯， 对女孩是这样，但是呢对于这些好心人来说确实也是他们就是助人为乐嘛。 哎， 嗯， 其实这个好人好事每天都在发生， 是 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看咱们继续的跟大家说一好人好事啊，男子雨夜摔倒，父女俩撑伞救助啊。这是郑州的一个男子骑自行车摔倒在地上了啊，然后呢护士胡亚杰和这父亲驾车经过，当即就下车为男子遮伞，这个遮风挡雨，并报警了，也说为男子检查伤口了，帮他按压这个止血，直到救护车来之后，哎，人家才走。所以说近日这个在核弹医院的这个也是见到了胡亚杰，胡亚杰听说要这个了解这个人家这个雨夜救助代驾小哥的事情，立即腼腆说，哎，救人是职业本能，不救良心上都过不去。 嗯， 你看看是不是，人家不仅仅说做了好事，人家觉悟也高啊， 没错， 对吧， 这真的有时候是要看这个自我的这种觉悟， 没错。 嗯，接着来说，这是广东的一位交警，也是一个好交警。 嗯， 他呢为了疏导交通，40度高温天也是托举着坠落的光缆半个小时。最近这个广东佛山的一名民警，他是在40度的高温之下站在车顶，双手高高托起了一束光缆，足足坚持了半个小时，也使车辆得到顺利的通过。这个举动呢也是让过往的司机纷纷的点赞。据了解，这名民警呢姓袁，还老袁，他呢是佛山市公安局的一个巡警。老袁也说了，说这是三伏天里最清凉最感人的事，警察辛苦了。哦，这不是老袁说的，这个是看到老袁的这个行动之后很多市民表示的。 嗯， 说警察辛苦了。老袁也是托举着光缆，这一幕被群众用手机拍下来传到了网上，网友纷纷点赞说他是托举哥。 嗯，有一例好人好事哈。 嗯， 咱们了解完好事之后再了解了解问题。 哎， 在这个昆明啊，主城150,000辆共享单车催生新职业。那昆明大街小巷呢随处也是可见这共享单车，我觉得不仅仅是昆明， 嗯， 现在就各大省市其实都是这样，这种情况 是 共享单车呢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叫智能找车员，俗称叫运营小哥啊。 据了解呢，就是摩拜单车的运营小哥每天都会根据 GPS 的后台数据查看自己所属这个管辖区域的车辆运营情况，并且呢根据后台数据反馈把被骑到偏僻或者骑行率低的车辆再给找回来，然后检测车辆的状况，并根据大数据热点将车辆这个精准啊干预调调度到需求量大的地方，满足更多市民出行方便。 嗯， 哎，这是一个新的职业了。 是， 但是就是之前你看，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人家有一个固定的区域让你停放了，不能乱停乱放了，对吧？影响交通秩序，影响咱们这个社会的环境。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停这车呀，如果不停这个区域内规定范围内，提示你，但是还没扣钱呀。就是虽然说提示你，但是好多人你这远远的就不停在那个点儿，这个人家那规范那个停车位内，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说赶紧就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应该加大力度。 嗯 嗯，再来说一个吧，这个是别等到觉得口渴了之后再喝水， 不渴的时候喝水。 四个喝水的最佳时段推荐给您，第一个时段就是早晨起床之后喝水，能够起到一个这个润肠的作用。第二个时段是午睡之后，最好下午1点到3点之间喝水，可以防困，而且呢降血脂。第三个时间段就是晚饭前喝一杯水， 嗯， 可以这个冲刷人体的生理马桶，也就是帮助您这个清洗膀胱、排肾毒，还可以预防胆结石和肾结石。到了晚上睡觉前再喝一杯水，可以养阴防血稠。 嗯， 睡前一杯水不是第二天眼睛容易浮肿吗？ 哎，就是 好像有一点不同的声音。 对，所以说他从不同角度，你是为了不水肿，肯定是不能喝。但人家就是说为 防止血液粘稠， 哎，就晚上，而且我估计这也不是您那个家里边那大太空杯那等 适量啊。 哇，太空杯，多少年没听过这个词儿了？我怎么当时想？ 你刚才聊《还珠格格》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年龄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太空杯，哎呀，好厉害！我现在啊，这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来听一首张悬的歌曲《无状态》。 我喜欢永恒的短暂，我主动为被动的昏暗，所有供应的景观之中我都不存在。我喜欢邂逅的对白，我有眸不见影的光彩，你要我给的应该也如此的是这答案。我喜欢邂逅的对白，我有某部电影的光彩，你要我给的应该也如此的是这答案。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张悬的一首《无状态》。这里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继续来关注今天互动话题：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惹？ 嗯， 哎，你说，就咱们这么聊，会不会特得罪好多女人？不会，我什么都没说呀。 啊？ 你承认你容嬷嬷吗？我刚才只说容嬷嬷一人了，对不对？ 嗯。 啊？ 然后你早就已经想好了退路。 没有、嗯，确实就是说。也有人说的我觉得挺对，咱看看人家说的啊。 是 汪以下他说了，他生气了还是可以笑意盈盈的对你不露半分的恼意，转身你就谁也不认识了 不露声色的女人， 就是哎，有就是那这不算有城府，这算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哎， 这不简单呀。嗯， 就是说这样人不能惹。 对， 城府也不是城府，这属于 万一他有一个小账本在心里呢。 嗯，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心里边记我什么呢？ 没有 啊，袁嬷嬷 并没有啊。 嗯， 来看这位叫小仙女儿，她说了，能瘦下来的女人不能惹。 哎， 都可以忍住不吃东西，你说她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嗯，对， 哎呀，细思极恐啊。 哎，真是，你还真别说，真是 就对自己都狠得下去。 对， 嗯， 但是你还别说，有些人你还对自己狠，但对自己喜欢的人就狠不下去心。 嗯， 哎，就有些人你看着啊，平时张扬跋扈，哎呀，这个这不合理，这感觉，哎呦，被宠的被惯的，哎呀，就这种啊。但是哎，一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放下了身段，真哎，有没有？ 有，百炼钢变成绕指柔。 对不对？ 嗯， 就是你就啊，天天这不行。哎，当你就比如说，当一个男士生病的时候，而且细心的照料，对不对？照顾， 感觉性情大变是吧？ 哎，你就不是一个人似的，对不对？也有这种啊，有可能， 哎， 啊，有可能。 有朋友上图了，送你一张容嬷嬷当壁纸吧。 最怕你的沉默当做对我的回答，他说了，买东西能砍到半价的吧？ 啊， 这不能惹。 嗯， 对，这个伶牙俐齿。 对， 不能惹，不能惹。 就是生活当中，你要想一想， 对， 千万不要惹到他哈。 嗯 嗯， 那个， 你笑什么？ 香蕉，他说了，是女人就不能惹呀，女人那是拿来宠的呀。 啊， 媳妇儿，我说完了，能把刀放下了吗？ 佩服你， 这是跟媳妇一块的啊。对， 是 这么说的没错，就应该这么说啊。哎， 你看，这才是智慧的男人嘛。 对，嗯， 志云说了，他说正在玩游戏的女人千万不能惹。 哎， 一看就是好像他已经预见到后果了。 对， 嗯， 不能惹， 可能已经遭遇到后果了。 好像是啊。这还有这个XXXL， 他说了，特别公主病的就别惹了啊，真是快要烦死了。 哎，就是那种比较玻璃心的哈。 啊，我不知道，就什么怎么叫公主病这个？ 公主病那可能就是娇羞二气嘛。 哎， 嗯， 就这种的不能惹。 我说到这个玻璃心呢，也是觉得我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可能要对这类女生要远离。 嗯 嗯，你可能没说什么，她就哭了，她就啊当真了，难过了。 容嬷嬷， 容嬷嬷啊，就附体了， 啊、 这种感觉啊。 还有这个Mr. C 他说，换了大红色的口红，画了高挑眉毛的女人，宫斗剧里的那种 啊。你这是把女人面孔画了， 嗯， 标签化了，并没有啊。 但是你觉得这种戏里边还确实是这个标签化， 嗯， 你长得就一副坏相啊。 对， 嗯。 其实也许人家就心地纯良呢。 哎， 汤 汤汤狗他说，打王者的女大学生不能惹， 还偏偏是女大学生。 对对，怎么会？ 这有什么关系？ 就是啊、嗯。 来看看，哎，这位朋友叫永流传，他说女朋友以外的女人千万不能惹啊，就不要。他说这个惹应该是不要招惹，不要撩人家。 他说的是沾花地草，嗯，招猫地狗啊。来看看那个霹雳豆豆熊。每一天都妆容完美，发型一丝不苟，高跟鞋不低于5厘米，不会出错的人，不管男女，都不能惹。 嗯，我也是会觉得这样的人让我很敬畏， 就是那种女强人。 因为我是相信人无完人啊， 嗯， 而这个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他如果总是让你看到他无懈可击的一面，你会不会觉得他挺可怕的？ 嗯、就是在你面前，基本上你会觉得，哎呦。没有缺点， 嗯， 每天都哎呦，就是这么利落干净，对吧？ 嗯， 不能惹， 对对对， 不能惹，不能惹，不能惹，这一般都是女领导 啊 啊，不能惹，嗯， 不要以一概全啊 啊， 嗯 嗯， 接着来看啊， 嗯， 还有朋友怎么说？哦，这朋友边风起，他说嚼舌根儿的， 嗯， 这应该大家都有同感吧？ 对， 嗯 啊， 就你只将秘密告诉他，他能告诉所有人。就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其实这不仅仅是嚼舌根儿， 哎， 就是楼底下那些大妈，都别惹。 大妈人家是热心肠，人不一定嚼舌根儿。 我跟你说啊， 这个嚼舌根儿，我觉得还是 有那种贬义的。 嗯 嗯 嗯，怎么讲？ 就是大妈可能他们喜欢聊一些家长里短， 嗯， 但是并不是说那种就传闲话的那种。 那为什么我高中的时候跟？要好的女同学回家吃饭被揭穿了， 大妈的正义感好吗？ 回家 年纪轻轻的早恋什么呀？ 没早回家吃个饭吗？家里饭好吃啊！ 你不要避重就轻啊！ 我家开饭馆的呀，对不对啊？ 你这是有一种私恨在里面、啊。 哎，我还真是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就是楼底大妈就厉害啊，人真的特别厉害。有一次我印象特深刻，我在我哥哥家，小哥家，我们俩去奶奶家吃饭、 嗯、 啊，也是小的时候的事儿。大概离的距离有那么3-4公里吧，三四公里。然后呢，一下楼之后，一个大妈啊，哥俩去你奶家吃涮羊肉啊？啊，我说啊，就硬往那阿姨啊、大妈怎么的就走了。我说那是说什么？没太理解。 嗯， 一到我奶家，你猜怎么样？ 果然是涮羊肉。 吃涮羊肉，哎。你说就这就比较神奇了。你说，确实这样的大妈。 其实你觉得这样老街坊多亲切呀、啊？ 是亲切、 嗯， 是亲切，但是就是说你们家什么事你还不知道，他先知道，那感觉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 你就是嫉妒人家那会儿可能抢先吃到你们家的涮羊肉了。 谁呀、啊？不能，他是回家，我们去、 哦、 啊，就反正就哎，人家就是有自己的这个道行厉害、 嗯、 啊、 嗯。 还有这个其他朋友，来看看那个，悠悠他说了，看清楚了啊。女朋友就是不能惹， 女朋友在边上呢，可能、 嗯、不知道，就是不能惹、 哎、是、 哎、 还有呢，这位叫Charming 的朋友说了，等着准点什么网购抢拍的女人不好惹， 嗯， 就是那一刻他们可能就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 就是 那个时候你如果要让他们干扰他们的这个准备工作的话，可能是后果不太好啊。 这个就像什么男孩玩游戏的时候、 嗯、 女孩给拔网线 啊、 哦、女孩抢购的时候你要敢招他，嗨， 嗯， 了得了你， 后果都是不堪设想、 啊、想想都害怕。 嗯， 奥利西西他说，我妈你绝不能惹，因为我爱她 啊啊， 你看、 嗯、 嘿， 看好孩子哈， 对对对， 今天这个话题聊的看到了很多这个好男人和好儿女啊、 嗯、对， 来看这位朋友说，他说的是在朋友圈里边， 嗯， 他的朋友圈基本上锁啊，只有几条人生感慨， 嗯， 或者心灵鸡汤， 哎， 配上这个风景图，什么蓝天白云啊、 嗯、 这种， 嗯， 这样的女生可能她生活当中不太敢接触， 哎， 不太敢走进她的生活， 对， 嗯， 对，那怎么就是 什么样的就可以接触啊？ 啊，他没说呀。 天天发自拍。 哎，你还别说，天天发自拍的女人，我也不敢惹。 嗯嗯，还有就是，天天秀出去玩 嗯 啊，秀买的包，那种怎么样、 哎？ 能不能惹？ 就不太有好感。 对对对，嗯、其实就是聊这么多哈，你就会发现，就是女人怎么说呢？虽然咱们不是说这个就非要聊女人为什么不能惹哈， 嗯， 人说这个山下女人是老虎嘛，但我一直不这么认为 啊， 真的需要我们去真正的去照顾，对，需要就你说这个女人能顶半边天，对吧、 嗯？ 没问题，但是就是说工作方面啊，什么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些就需要，比如说力量的， 嗯， 劳累的，辛苦的，啊，这个消耗体力的。还是让我们男人来， 哎 哎， 嗯， 就是 我希望等到办公室换水桶的时候、 嗯、 你能够记住你此时此刻说的这番话。 对啊，啊， 冲在前面， 必须冲在前面、 嗯、 就是说说这么半天什么能不能惹，就真的我觉得我认为最对的就是刚才人家那句， 嗯， 就是说 女人是用来宠的， 用来宠的，没问题，真的是这样、 哎、 就是发自内心的、啊、觉得男人嘛，对不对，田字底下一个力，是不是力量的象征， 哎， 责任的象征， 嗯， 就必须要就是发挥起自己的力量， 说的没错啊， 保护女人、 嗯、 去宠着女人，对不对， 哎， 这样才能惯出容嬷嬷嘛，对不对， 你的心意我懂了， 哎，没有、 嗯、 希望就是每一个男士吧都能够就是担负起自己身上这份责任，去照顾好身边的那些女人、啊 嗯、哎，好好的爱她， 这什么能惹不能惹的，保护好了都不能惹、 嗯、 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多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情缘已经难再续，难再续，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的以后，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情缘已经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 北京时间九点整。